长远嚟讲，都真要起多啲康体设施咧，都要一段时间。咁如果而家呢段时间亦都唔想即系市民挨贵场嘅，因为啲黄牛党。咁你觉得呢三招里边咧，其实即系你觉得系有冇效啦？同埋即系有边一招会对大家影响最多咧？ 你会制止到嗰、那个即系炒风险，即系变咗。即有啲人見到啊，有利可圖會跟風去做嘅。不過你設置呢啲嘢之後咧，就唔一定有啲新人嚟去搶。不過咧，我就另一個諗法就係、是，佢未必會令到嗰個價格會跌咗去嘅。點解咧？因為咧、其實而家你講嘅方法，咁真係去幫人哋，我哋或者叫排隊啦。咁嗰啲人其實成本多咗嘛，即係成本係點講？時間成本多咗。 嗯。 咁你咪我咪照做跟足曬所有嘢咯。我依然去，即係你話十五分鐘前，咁我咪用啲。即系电竞玩嘅超级电脑，我帮你做咯。咁、你迟我十五分钟啫嘛，我咪用电脑做完之后，其实我都攞到噶。我攞完之后，我咪帮你个教练去到签场，我直情等你打埋个两个钟头篮球，我先收工。咁、其实即系变相咗，我要付出嘅额外成本就可能多咗九十分钟，或者九五咧就多两个钟。咁两个钟我咪收翻个教练钱咯，即系你哋系玩篮球队嘅，我收篮球队负责人嘅钱咯。咁、以往其實咧，疫情前咧，呢啲叫做代人排隊、代安排啲咧，即係佢哋我哋知道行價係收300蚊至400蚊嘅。 係。 咁你疫情之後咧，因為難咗啦嘛，咁咪場少咗啦嘛，咁佢哋就加多200，跟住你話啊唔係、哦，你要嚟籤埋場，你唔好走住喎、哦，籤場等間先走喎、哦，咁我計咗你個鐘咯。而家唔係喎，你真係要做啊，我計咗兩個鐘，所以你200、200、300、300，最後再加埋你320蚊，咪千幾蚊咯。 嗯， 係。喂，據你所知咧，李若敏，即係而家你頭先大概講咗啲叫排隊黨咧，佢嗰個收費結構啦。咁但係譬如而家據你所了解咧，無論係籃球場啊，或者係即係乒乓球場呢一類咧，係炒到個價係幾高咗咧？ 嗱，其實咧只有籃球場住先炒得起嘅，點解咧？因為乒乓球太平啦，即係講緊幾即係十幾廿蚊嘅事，我收你300蚊代步，你都唔會俾我啦，因為我。不如我哋約個第日打啲啦，即係約個第日再打過。不過唯一咧就係比較面對艱苦嘅就係啲教練，啲教練因為我要教乒乓波啊嘛。咁譬如以前我識啲教練，佢哋係即係真係一個人可以 book 幾個，即係比較幾個乒乓球台嘅。但係而家一路管制就實名嘅時候咧，佢哋一個人只 book 一個，所以佢有時就要叫埋屋企人啊，叫埋學生啊，就幫手去 book。咁去到而家嘅操作，其實就係佢哋都老，即係啲教練已經習慣咗，所以。我覺得即係對於一啲價值較低嘅體育設施咧，佢未必會做到，因為你要 share 嗰個費用咧，佢哋分擔唔好，咁變咗個需求就唔存在，因為呢個係即係供求彈性嘅關係嚟嘅，呢、這個價錢太貴，咁、個供即係、個供喺度啦，但係個球可能見到個價錢高，我咪唔玩咯，變咗個球會少咗咯。 另一方面咧，佢其中有一招咧，就系头先讲咗排队党啦。咁你哋都话即系可能佢会有机会即系用啲程式咧去处理咗呢个问题啦。咁但系譬如佢用智方便嗰度咧，即系如果你用个智方便咧去绑定咗个康体通咧，你又可以快啲去订到场。咁呢个亦都会唔会有效地可以压止到啲排队党嘅人数咧？ 嗱，我用咗呢个系可以嘅，所以头先一开始你问我康文署而家呢由头到尾四招有冇帮助？有嘅，我话佢设置咗，即系制止咗，即系个所谓嘅排队党嘅，即系个恶化嘅情况。但系你话要跟住做唔到，当然一定系有收敛嘅，因为难咗啦嘛。咁譬如你一个电话，因为佢系捆绑落去一个电话度嘅啫，咁嗰个电话咪即系做嗰样嘢咯。但系好老实。我哋其实见到好出面都好噶，即系就算而家好多用话程式咁啊，我呢个电话咪捆绑咗一个 A 教练嘅咯，我另一个电话捆绑 B 教练嘅咯，都得噶。即系总有人会帮人哋去做呢个服务，不过当然头先讲咗，总会少咗嘅。所以呢个成个应对措施，我觉得系有用嘅。但系咧，我觉得即系政府中长期，即系或者短中长期啦，其实政府应该考虑一下，第一。就如果疫情穩定的情況下，將一些咧而家嘅體育設施咧，盡快釋放出嚟，咁就變咗供應多咗。而中期上邊咧，我哋都希望有兩樣做到嘅，一就係將啲社區會堂啦、學校用唔到嘅體育設施啦，就可以釋放出嚟。咁呢個係用中期嘅方法，即係你要揀學校啊做一啲啦。咁而或者係中期工作都可以做嘅，就我哋都有曾經同政府交流過，就係不如你將一啲咧舊嘅。 體育館，即係啲以前好舊啲，即係一個籃球場、一個體育館嗰啲咧。 嗯。 咁可以其實咧，你唔需要揾地重新起過，因為揾地起咗咧，你好煩嘅。其實我而家起體育設施，你永遠都唔會比起住宅公屋優先嘅，所以起咗樓都唔會起你體育設施啦。咁、所以不如就喺現有嘅體育設施上面你做一個優化，例如以前我哋一座啲籃球場嘅，即係冇冷氣啲體育館咧，你不如試下喺個原址度起多兩三層，咁你個空間多咗，但係你土地用嘅同一幅地，呢個係一個中期方法。當然啦，長期方法就係啱啦，真係揾到啱嘅地方，做多幾個體育園，做多啲真係嘅體育設施，咁變咗呢個情況就一路一路會改善。 OK， 李生啊，头先咧，其实你讲过嗰个中期嘅措施咧，就系、是、一啲学校度咧，去攞一啲即系佢哋比较少用嘅场出嚟。其实之前咧都社会都有相关嘅讨论， 同埋而家有做紧嘅， 系啦， 不过偏少啫， 系啦， 冇错， 系啦，就好似阿陈彦明所讲咧，就系即系会偏少。咁但系中间你哋同政府之间嘅磋商里边咧，其实嗰、那个。落實的難度在哪度呢？因為這個的而且確可以有很多場地是可以去挤出來的。 因為呢是跨部門的問題，就了學校來講，首先呢要教育局肯的，也要學校肯的，即當然呢學校都即當然要學校要想想我的管理問題，那也都很老實，千禧學校呢，即是我們說千禧年起學校呢，他們一定有籃球場的，即是簡單說一定有操場， 是、 即以前教校就不要說了。啲篮球场其实真系礼拜六日，其实佢哋系唔使翻学咁嘅小朋友，就算礼拜六有课活动都好，其实都有啲你可以释放到空间出嚟嘅。所以你要办学团体愿意，亦都要咧嗰、那个所谓嘅学校做管理嘅部分去肯，当然都有啲诱因嘅。咁就系除咗教育局要批之外，仲有诱因就系到底个设施系咪释放开放出嚟，同埋即系有冇一啲俾翻学校，即系佢，因为佢真系好老实。佢要加我人工嘅喎，要加我維修嘅喎，即係政府喺呢部分，佢學校想做，想推廣體育普及化，咁但係你都冇理佢，即係佢唔係慈善團體嚟噶嘛，佢都即係面對佢自己嗰所謂嘅經營營運。咁至於咧，我哋講緊即係有啲嘅空間，其實都講好多嘅，我哋都講中期嘅方法就係除咗頭先學校之外，仲有啲空間可以釋放嘅，例如即係啲社區會堂啦。咁當然啦，唔係個社區會堂都有啲。適合設施嘅，咁但係我哋都見到，基本上每一個區入面都有一個嘅，咁嗰啲可以嚟用啦。咁再其次就係、當然啦，就做工程部分啦。咁頭先講咗喺現有嘅體育設施上面做優化，或者新界區多少少嘅，就係喺啲即係公路啊安全地方下面啦，即係啲天橋啊、公路啊附近啦、其實都有好多空間咧，可以出嚟做體育設施嘅。 嗯。是吓，咁啊，善用其他嘅场地。喂，多谢晒你，李耀敏，暂时倾到呢度，唔该晒。李耀敏咧系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嘅会长嚟嘅。嗱，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啦。咁啊，康文署咧再推出呢三招，包括咗就系网上嘅预订优先，另外就系透过智方便咧入康体通网上预订系统咧，可以即系核实到个租用人身份之余咧，亦都可以快啲入到个系统。第三就系唔再接受团体申请转换活动的负责人、你觉得这三招是不是可以减轻到个炒场的问题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跟我们谈谈的。不过麦家俊，即譬如刚才讲到其中有一招就透过智方便系统，因为智方便就是它是需要登记你的身份核实的，就每个的香港身份证号码只可以登记一个户口，然后那个户口就只可以绑定在一部智能电话上面，这个就是确保炒场者不能够用其他智方便的登记人的身份预订场地。不过用另一个角度去看，如果他有多些的人士愿意用个人资料去做这些订场的功夫，其实他都应该可以破解到。 所以我们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刚性的需求在这里，就是市场的价格或者市场的资源是肯去买这个场的时候呢，就一定会有刚才陈彦平你所讲的情况出现，就是供应商，就是我们讲的黄牛党用不惜工本地，他都可以能够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正如你所讲，就是我们一张身份证绑定一个智能手机做得到， 去做揾多啲人去做，揾多啲人去做嘅時候，成本就會上漲，成本上漲就會轉嫁俾消費者。即係只要我哋長期嗰個嘅場地嘅供應係唔夠咧，呢一個問題其實永遠都好難打擊嘅。咁當然，即係而家因為一開始公布咗呢一個咁樣嘅狀態咧，咁就可能短期內咧會有啲效果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94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79宗快速抗原测试阳性，以及115宗核酸测试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新增个案有40宗是输入个案。医管局再呈报多一宗死亡个案，涉及一个94岁女人寻日离世。第五波疫情至今9143人死亡。今日多14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3间学校，包括13个学生同一个教职员。当中一间学校出现3宗个案，当局调查之后认为相关感染未必有关。卫生防护中心话，在西环村西苑台发现5宗确诊，涉及4个家庭，其中一个家庭有2宗个案。5宗个案当中有3宗是今日确诊，而各家庭分布在不同的楼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当局的污水检测在西环村找到很高的病毒量。除了西苑台，當局亦都擔心其他各座都可能有個案，因此正在度圍封檢測，亦都會向居民派快速檢測包。張竹君又話：相信由於個別大學有擔心，所以今日發出提醒。佢亦都提醒居民，如果有唔舒服，應該盡快做檢測。如果西環村附近嘅私家醫生發現病人有病徵，亦都應該要求佢哋接受檢測。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拘捕612人道支援基金5个信托人。政府发言人回应传媒查询时候说，执法部门是根据证据严格依照法律以及按有关人士的违法行为而采取执法行动，完全与被捕人士的职业或者是宗教背景无关。发言人说，警方调查显示，有关人士涉嫌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对香港特区实施制裁，涉嫌干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9条。发言人指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可造成非常严重后果，必须采取措施防范和制止，确保危害国家安全的人需面对法律后果，强调没有人可以凌驾法律或者犯了法而无需承担责任。港大推出最新收生弹性安排，文凭试考生在两科核心科目，即是中英文科或者两科选修科目当中，有任何一科达不到最低收生要求的第三级，只是取得第二级，而考生在整体成绩打九折计算之后，仍然达到个别科目的预计收生分数，而考生必须将报读的课程放在 Band A，他们经面试之后有机会获得取录。港大收生及国际生交流事务总监严志坚说，推出今次弹性收生安排是考虑到疫情和学生失守的广泛性，如果有能力的学生因为失守而未能够入读，改为到海外升学是很可惜。他又说，今次公布是希望提升收生的透明度，而港大会在今个月下旬发布各科科的预计收生分数。天气方面预测是密云有大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半。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油麻地砵兰街混凝土剥落事故已经处理好啦。咁而家介乎窝打老道至到碧街嘅呢一段砵兰街全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一带咧系比较多车些少嘅啫。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喺新光中心。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范围车多，车龙已经过咗欣怡花园噶啦。九龙入口呢边咧，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柯士甸道近弥敦道交界一带比较车多繁忙。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慢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福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车多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广东道去美孚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呢一段咧比较车多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一段车多噶，龙尾喺沙田港铁站对开。提一提大家啦，由于强风嘅关系，港珠澳大桥主桥全线嘅车速限制都系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食环署计划要求食店确保外送服务承办商送递的食物保存在适当的安全温度。动员学会荣誉会长黄杰龙 交了给外卖平台之后的事呢，我们是无法确保的。 外送员文先生， 这个货兵会不会拎两三个外卖带出去接不同的冷热食物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是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康文署咧继5月1号啊推出咗一项嘅措施，就规定咧租用康文署康体设备嘅人士咧必须喺租订嘅时段咧系在场啦。如果被发觉到即系佢哋唔在场咧，两次违规咧就会系被禁止预订康文署嘅收费康体设施咧90日。咁计呢一招之外咧，咁佢哋5月16号开始咧亦都会有3招啦。一个就系打击排队党咧，就系网上嘅预订咧系优先嘅。第二就系咧如果用户咧系透过智方便进入康体通网上预订系统咧，除咗可以加强核实租用人身份之外咧，佢哋都可以更快地入到个康体通嘅预订嘅系统啦。咁第三咧就系唔再接受团体申请转换活动嘅负责人，以打击咧团体炒场嘅。电话号码1872311，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陈先生啊，陈生你好， 陈生你好， 两位主持你哋好， 你好陈生。 嗱，我成日打羽毛球嘅， 嗯， 其实而家你哋各位讲嘅嘢咧，只不过佢系黄金时段。无论譬如你哋我收咗工一齐去打下波， 咁你哋通常都係咧，而家咧最旺咧就係六點黃昏至到八點呢段時間，無論教練啊，同埋啲放咗工嘅人啊，同埋放咗學嘅學生，一次過湧入去啫嘛。嗱，我平時打羽毛球咧，因為我係退咗休嘅，我哋三四點咧，我打成個鐘，我左右隔離嗰八個場。八个场有七个场是圆空的，得我两夫妇在踢来踢去的，就是这样解。如果你们说地方不够，就算你任何一区怎样起都是不够的。如果香港运动员在外面拿到好成绩，剑击一拿了金牌，那么很多人又说去玩剑击，羽毛球一拿了金牌又说很多人打羽毛球，永远都是不够的。还有如果我们不停地说要起这么多场地，调回转而家住房住緊農房嘅人又會話：喂，點解你有嚟都喂有得玩就好啦，我都要住㗎。所以呢樣嘢政府係兩難嘅。仲有就係頭先你哋所講話咧，將嗰、那個不如學校開放。其實大家有冇講有冇諗過玩嘅時候大家好開心，到走嘅時候通地都係樽，因為咧我哋啲室內運動場我見好多咧。尤其是户外嗰啲室外运动、室内运动场出边嘅咧，到走嘅时候，无论足球场、篮球场，通地都系樽，通地都系饮完汽水啊、饮完清水嘅樽，边个去管理呢？仲有一样嘢好大问题，大家冇留意嘅，就系、是、凡系运动必定有损伤，整亲嘅时候归边个先？我系咪又要学校放一个医疗队放喺度嚟等你哋咧？唔得噶嘛，咁样落去。所以大家要從長計議，你真係要好仔細嘅商討先得嘅，唔可以為一刀切，就係話叫啲中心啊，出面嗰啲 NGO 嗰啲中心啊，你俾個場出嚟啊，等我哋多啲人玩啦、啊，咁邊個去睇咧？ 係，多謝曬啊陳先生嘅意見嘅，啊咁啊，跟住我哋聽埋黃先生先啦。黃生你好， 黃生你好， 係咪啊？ 係，黃生你好， 陳小姐啊， 陳燕平同埋麥家俊喺度，請講。 係啦， 係。 我想講你炒場嗰啲喺佢炒場嚟賺錢啫。 嗯。 咁炒場賺幾百蚊啫，如果你揾人去幫佢買個場嚟，揾警察放蛇，炒場嗰啲罰二萬蚊咁一萬蚊二萬蚊咁嘅。佢就自然炒唔到噶啦，你 即系加入罰款債， 系啦， 同埋 你要 主動去揾啲人， 嗰啲政府資源嚟噶嘛，系咪啊？ 嗯， 系咪政府資源咧？ 嗯，系。 康文署嗰啲系政府資源嚟噶嘛？ 當然 啦，政府起嚟俾市民打波噶嘛，唔系俾佢賺錢噶嘛。 嗯， 唔同炒飛啊，炒飛私人噶嘛，演唱會私人嘅，啲、政府資源公帑嚟嘅，俾佢攞公帑嚟賺錢，即系等於我去街執攞個垃圾桶去。攞去卖，当烂铁卖，垃圾桶系政府资源嚟噶嘛？嗰啲犯法噶嘛？系咪啊？ 即系黄生，你系支持用重典嘅，去 唔系用重典啊？你适当嘅罚款嚟阻下佢，就冇人炒场噶啦。 好， 哥仔系咪？ 好多谢晒阿黄先生嘅意见。不过麦家俊头先阿黄先生提咧，话引入罚款制咧，的而且确亦都曾经有政党啊、议员啊提过呢一个方向。因为而家你发觉即系譬如你订租，但系你租场嗰个人喺个活动时段你唔喺度咧，顶多都系唔俾你一段时间之内再租场啫嘛。但系就唔会话即系去罚你咯。咁其实得唔得咧？即系加入罚则。 咁头先其实黄生佢提出嘅嗰、那个建议咧，其实都值得考虑嘅，因为其实过往嚟讲咧，其实有系去讨论过呢样嘢，因为而家讲紧用公帑嘅情况咧，去做一啲即系私人打击炒卖嘅一样嘢。其实如果你讲真喺其他嘅政府公帑用落其他嘅计划里边咧，又系如果中间咧涉及到有一啲成分咧系有即係自己嘅中飽私囊啊，或者即係用其他作用途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即係一啲即係控告啊，或者係一啲罰款啊嘅嘢咧，其實都有呢啲情況發生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將呢啲事情擺落去呢個租場嗰樣嘢度咧，咁我亦都唔覺得話本身有一個太大嘅問題。咁但係當然喺實行上面咧，會唔會有另外嘅一啲即係一啲成本去擺落去咧，咁我就覺得係另外一個即係值得討論嘅嘢咯。 同埋你真係要證實到，即係嗰個人係一個炒場嘅人咯，即 係 佢唔會係因為譬如同係嗰一個團體嘅人士，咁但係可能證實唔到身份或者係其他原因而令到受罰咯。 即係你好難話，譬如話有個球會咁樣，咁佢嗰邊話係球會嘅人。系啦，佢帮你去租场嘅嗰个人，你其实好难印证噶嘛，即系咪一定要出示职员证啊？如果冇嘅就要罚款啊，咁嗰个压力好大，咁如果真系嗰个真正嘅职员唔记得带，咁又要罚款，咁又都好麻烦嘅事情啦。 1872321，大家有啲咩意见同睇法，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的士车长陈昌良， 坐我车的啲病人啦，多数都会讲呢班说话。师傅啊，好彩有你哋呢班师傅啫，如果唔系，我哋都唔知点样去睇医生。我自己做咗，我系好开心的。 抗疫的士车长邓开明， 我从事呢个行业都40年，疫情咁严重嘅，我觉得好个心好难过。咁有呢次机会，能够俾我为大家市民嘅做一啲事嘅，我愿意。 有些人咧就講，我哋唔會為呢一啲錢去賣命，乜，咁我覺得呢個係人嘅對一個價值觀嘅問題啦。我哋參加抗疫嘅咧，係救死扶傷，係能夠幫助到大眾，唔係用錢去衡量我哋嗰個自身價值。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嘅。不過啊，麥嘉俊真係講到香港嘅運動設施嘅供應咧，到底係點咧？不如我哋又睇睇數字啦。其實咧喺舊年咧，係民政事務局咧向立法會嘅民政事務委員會咧提交過一份叫做《香港運動設施供應顧問研究》嘅報告嘅。咁啊，根據咧嗰個研究咧，就係根據統計處啦，2026年嘅人口推算啦，去預測咧啲設施所需要嘅供應數量嘅。咁佢哋有个数字就话，香港5年之后咧，仍然系欠49个室内标准多用途球场、3个嘅足球场或者系榄球场，同埋4个嘅田径运动场嘅噃。 哇，嗰个数字都相当之多啊！即系其实咧，亦都证明咗其实本身即系我哋嗰个嘅体育设施咧，本身都几稀缺嘅。咁头先其实咧，有一个即系听众啊，陈生都有讲到咧，其实。香港本身咧就係、即係地少人多啦嚇，咁啊即係亦都即係唔單止係體育嘅場地，其實住屋嘅地方咧都唔夠，咁啊即係覺得其實係咪即係都有問一個問題，就係咪其實咁，係咪即係需要咁多體育嘅場地咧？係咪即係市民係咪唔可以活用因佢自己嘅時間上嘅分配嚇，可以擺落佢多啲少人啲用嘅時間，非黃金時間去用咧咁樣？咁呢啲都其實係對於一個城市裏邊啦，即係我哋覺得個城市裏邊應該有啲乜嘢即係居住嘅元素喺裏邊啊！即係我哋對一個城市嘅想像會係點樣？係咪康體文呢幾樣嘢係咪真係咁唔重要咧嚇？定還是係建構緊一個和諧社會裏邊一個必要嘅元素咧？咁呢啲都其實係一個值得討論嘅問題嚟嘅。 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可以繼續打電話嚟18723111先講一個咧香港電台抗疫快訊，而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中西區西環村進行圍封強檢，請居民按工作人員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嗱，講到咧康文署嘅場地啊炒場嘅問題啦，咁啊電話旁邊我哋即刻請嚟咧就係都跟進呢個議題好耐。立法会议员马逢国在这里。马逢国你好。 马逢国你好。 马逢国你在立法会里面都跟进了这个议题很久了。康文署计算5月1号起那一招，其实现在有4招去处理炒场问题的。你觉得可不可以解决到的问题呢？ 我相信呢，即是现在有这些新措施出来呢，一定程度可以解决到部分的问题啦。但就唔一定能夠解決曬所有而家存在嘅，即係譬如話炒場嘅問題。咁譬如話佢其中一種措施就係話即係要即係打擊嗰啲所謂排隊黨啦。咁即係一早朝頭早就7点就俾呢個康體通就可以訂啦。咁然之後咧自助櫃台嗰啲咧就遲15分。咁即係所以咧，即係有啲其實通宵排隊啊，一大隊人去排隊嗰啲咧，就可能就冇咗嗰個優勢啦。呢個係其中一個可以做到嘅效果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選擇可以用呢個智方便去進入康體通，就唔使咧又要再打嗰啲密碼、驗證碼嗰啲資料啊，咁亦都可以即係加快咗。咁但係呢幾個措施咧，即係即係都唔能夠係完全排斥一啲所謂用網絡程式、電腦程式去即係訂場嘅一啲咁嘅人嘅做法啦。咁至於嗰、那個要確認係、那個即係申請人自己要喺即係攞場嘅時候咧， 亲身要去现场咧，咁亦都可以增加咗一定程度嘅即系难度嘅，即系嗰啲所谓炒场嘅人，就系佢要亲身出现。咁但系呢一个咧，如果嗰啲人系愿意真系现身喺现场嘅话咧，咁即系增加到佢嘅成本，因为佢同一时间唔可以处理好多个咁嘅场地啦。咁令佢即系炒场嗰、那个收益咧系会降低。咁但系咧，如果调翻转，佢哋收嗰啲即系需要用场嘅人，再多一啲钱，咁去填补呢个损失，佢仍然可以做嘅。咁所以总体嚟讲咧，有一部分嘅效果，但系就唔系有绝对嘅可以完全打击晒所有嘅炒场嘅活动咯。 马凤国亦都睇到有一啲嘅人士咧，有其他嘅建议嘅，包括咗就系、是、炒场嘅人，如果俾譬如即系透过呢个放蛇行动啦，如果被捉到咧，就要罚款吓、引入呢个罚款制。另外就系话，譬如用抽签嘅方法啦，咁系咪都可以解决到个炒场嘅问题，亦都令到嗰个公平性可以增加咧？你自己又点睇呢啲咁嘅建议咧？ 其实呢啲建议即系都系一般人都理解是可以帮到手嘅，咁但係有啲呢我又唔好知道康文署点解一路都即係抗拒去用或者即係排斥去用啦。即係譬如话你放蛇咁呢一个系咪一个即係用咩办法去即係惩罚嗰啲炒场嘅人呢，系用系刑事行唔行得通呢，唔符合嗰个准则呢，或者唔用刑事嘅，用一个所谓黑名单嘅制度，系即系唔俾佢以后再做呢啲即系租场咧，咁呢个咧就有技术嘅安排嘅，即系配对埋嗰啲咁嘅措施，先至会发生到效果嘅。咁抽签咧，实际上香港有好几百万嘅成年人啦，咁你如果抽签嘅话，咁佢如果揾一个所谓亲戚朋友啊，大包围啊，咁都可以做到嘅，仍然可以做到，只不过难度系高咗一啲嘅啫。咁所以我觉得就都系可以考虑，但系咧就都未必能够就完全去杜绝嘅。都唔系最根本嘅方法咯。 正如马凤我头先所讲啦，其实无论我哋听翻嚟嘅意见啦，即系听众嘅一啲评论啦，其实都认为咧，即系好难系完全用任何招数咧，完全去打击个炒卖嘅风气。咁所以其实好多人都讲中长期其实系咪就应该系要开放或者系即系建造更加多嘅体育场地咧？咁呢个亦都即系喺之前马凤哥你即系喺唔同嘅即系立法会嘅界别里边都有提过嘅。咁其实喺而家呢个状况里面，你点样睇香港个体育设施嗰、那个情况 咧？我就咁觉咁睇嘅，始终咧香港嘅地少人多啊，空间系有限，你一下子要短期内或者中期咧去增加呢啲大量嘅场地咧， 就好难啦、 啊，系有困难嘅。 系 咁，甚至你揾到呢啲空间，佢系咪好方便去迁就到嗰啲用家？即系譬如喺邻近嗰、那个即系居民区咧，亦都唔容易谂嘅。咁但有一个咧，我都其实建议喺大概六七年前咧，我就揾譬如浸会大学一位教授做咗一个研究，就系外国其实佢有啲方法嘅，就系、是、大量咁利用学校嘅设施咧，去开放俾团体或者公众使用啦。咁但系当时咧，即系政府都采纳咗一部分，咁就执行咗就系开放俾团体。咁但係個反應就唔算係好積極嘅，即係嗰啲學校又唔係好積極，咁政府亦都唔係好大嘅力度去推嘅。咁我自己覺得香港有咁多學校，即係千幾兩千間學校，佢哋都多多少少都有一定嘅體育設施㗎。咁而係譬如話晚間或者係假日，咁都佔嘅比例都唔細嘅。咁如果能夠開放呢啲設施，喺管理上、資源上係提供到足夠嘅，對學校嚟講幫到佢去管理上咧，係緩解佢啲困難嘅。咁其實係好好用喎，呢設施完全係具備喺度嘅。而喺外國咧，我都睇過好多地方咧，佢哋係經常用嘅學校咧，攞嚟做甚至攞嚟做教堂啊、居民聚會啊、體育啊，以至到文化藝術啊， 係 充分咁利用呢啲咁嘅設施嘅。咁我其實我始終都認為咧，呢個係最可行嘅。可能是效益最高的方法。 咁我仍然咧係覺得政府應該係認真考慮呢啲咁嘅我嘅建議咯。 明白，因為之前咧其實都有聽個聽眾即係佢可能會講學校啊、場地啊嗰啲咁樣。咁我其實頭先同陳燕平咧都睇過一啲資料啊，即係其實正如馬逢你所講咧，就真係用落去嗰個嘅使用率咧，好似唔係好高咁樣。團體咧，就算佢哋用咧，都未必係最貴啊！打擊即係炒賣最貴嘅，譬如籃球場啊，講緊係即係好貴啦嚇。佢又唔係我嚟打籃球，可能係做其他嘅一啲 竹演啊、跳繩啊、冰球等等 跳舞啊類似嘅嘢咁樣。咁喺你嘅經驗裏邊咧，即係點解我哋開放俾團體嘅狀況之下啦，唔係用嚟打即係一啲最最多人去做嘅一啲活動嚇？咁反而係即係其他嘅一啲比較我哋所講冷門啲嘅項目咧嚇，係學校設施嘅問題啊，係其實即係佢本身就可講嘅嗰個地點啊唔就腳啊，定還是其他嘅一啲原因咧？ 我自己覺得咧，學校嘅場地嗱，你一般咧都好多時都會有即係露天嘅，譬如話五人嘅足球場啊、籃球場啊，咁都可以用嘅。咁當然咧，露天嘅佢嗰個即係場地嘅標準咧，就未必符合好多即係室內嘅用途啦。咁但係室內嘅場館亦都唔少嘅，基本上都有嘅。咁嗰啲咧，其實作為多用途嘅場地咧，事實上可以補足到咧好多唔同類型嘅體育運動嘅，都適宜係舉辦嘅。咁我又唔覺得一定就係話，喂，你室內嘅籃球場就只能夠打籃球，因為事實上籃球單一運動亦都未必係好多人都適宜啦，係嘛？咁有好多其他嘅運動咧，其實都需要場地嘅。咁我覺得呢啲室內場地係完全可以供應俾唔同形式嘅運動去進行嘅。咁我覺得呢個冇所謂啊。你譬如話即係公眾嘅場地，康文署嘅場地有好多嘅籃球場㗎。咁所以學校嘅場地就可以緩解其他嘅場地設施㗎嘛。咁而有好多嘅團體或者甚至係民間嘅人士咧，一般中意運動嘅人咧，佢對個場地嘅要求亦都唔係好高嘅。咁如果而家佢淨係純粹係開放俾一啲團體，咁咧就會有困難嘅，因為團體咧好多時佢希望得到嗰個場地嗰、那個設施嘅水準咧，就希望又高一啲啦。咁未必所有嗰啲場地都係滿足到呢啲團體嘅要求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佢能夠進一步開放俾譬如公眾都能夠用嘅。咁、那个情况就会差好远。 好啊，多谢晒你马逢国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 唔该晒。 马逢国呢系立法会议员，亦都一路有跟进呢一个问题嘅。电话号码18723111啦，听一听听众张先生啊，张生你好。 张生你好。 系张生，系请讲啊。 冇啊，纯粹系反映一下依家今次最新嗰三个政策啦。其实我其实觉得比较唔公平，就系点解排队就唔可以、嗯。同一時間訂，因為我哋就係、是、即係可能係一啲籃球訓練機構啦，咁然後亦都安排啲同事去排隊幫手訂場，因為學生上課時間要固定啊，佢冇得周圍轉啊，有即係你冇可能我哋練習嘅時候一個禮拜練一個禮拜唔練，咁對長遠嘅發展嚟講都好比較差少少啦。咁亦都我哋有試過入團體去申請啦，所以得到嘅機會都比較細。咁我哋都有買過一啲。即係團體嘅場就係話，喂，佢哋用啲跳舞跳繩嘅團體都係 book 到籃球場，跟住然後再放翻俾我哋，咁我哋都冇辦法，因為要上堂嘅原因咁樣。 明白。咁你意思係其實喺你哋嗰個經驗裏邊咧，即係派自己嘅人員去排隊攞場咧，即係 book 場咧，係能夠準確地攞到你哋想要嘅時間同埋場地， 即 係 比較有保證， 有個保證係咪咧？ 因為我自己上網，我哋亦都試過上網去 book 場啦，即係其實去到七點半先入到個系統，咁其實你七點半入到嘅時候已經冇曬啲場，咁其實基本上係冇可能，即係我諗佢嘅系統 overload 咗啦。第一，第二就係可能有啲。嘅嘢又去處理嘅，咁所以我覺得排隊訂場嗰個 intern 嗰個比較穩定少少啦，即係佢個內聯網嗰個樣嘢。 好，多謝曬阿張先生嘅意見。不過張先生其實都講到一點嘅，即係如果你未來咧係用網上預訂優先咧，你就要確保個系統嘅穩定性，同埋真係可以俾咁多用戶入到去咯嚇。 冇錯，係啊，同埋咧，即係成樣嘢裏邊咧，其實都解決唔到一樣嘢，就係即係當兩邊唔同嘅即係排隊嘅人士嚇，點解會有一邊咧係為咗要冇依個排隊黨嘅發生而去剝奪咗即係佢哋一個公平嘅一個book場嘅權利咧？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啊。 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渡轮嘅消息啦。因为船只机件故障，呼吁小轮来往中环至到红磡嘅航线而家系暂时取消噶。另外，由于风浪比较大，呼吁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服务而家系唔停大澳噶。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腾讯控股344.2跌6.2，阿里巴巴80元跌5.65，京东集团192元跌16.2，盈富基金19.47跌咗4.9，快手62.55跌3.5，友邦保险72.45升4，中移动50.2跌8.5，建设银行5.39跌1.1。南方恒生科技3.82跌咗1.34。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 Benson Machinery、陆庆娱乐、环球大通集团、华盛国际控股同埋恒嘉融资租赁。五大跌幅股份系新锐医药、叶星集团、宝新置地新股、善碧控股同埋新友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28.75，瑞士法郎0.996，加元1.303，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44，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港金系报17,34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50.76美元，卖出价1,849.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升0.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好多地区嘅雨势都比较大噶，咁而且交通都系较为繁忙，揸紧车嘅朋友记得要特别小心驾驶。跟进啲渡轮嘅消息，由于船只机件故障嘅关系，呼吁小轮来往中环至到红磡嘅航线咧系暂时取消。而由于风浪较大，呼吁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咧，终点站暂时会改为沙螺湾唔停大澳。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和去观塘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就在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补充下，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过了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是比较挤塞，去龙翔道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宜道和新清水湾道近圣贤中学，反方向去观塘龙尾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而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的交界挤塞，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而家近天马苑一段的车龙排到过了风力楼。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的交通大繁忙，龙尾就在屯门柏丽广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嗱，麦家俊啊，呢一节咧，不如我哋就讲一讲咧，平机会啊，今日公布咗一个2021年啊全港性骚扰调查啦。咁其实咧，佢哋呢个调查咧就系用电话咧系访问咗5000多位嘅香港居民啦。咁啊，睇下咧几样嘅，首先又睇下佢哋对于性骚扰呢个课题嘅认知啦。咁啊，那个调查都发觉哇，似乎都认知度几高噶噃，即系譬如佢哋都可以讲到咧边啲嘅情景咧系构成性骚扰嘅。咁另外就系去调查翻咧就系有关于性骚扰嘅行为嘅普遍嘅程度同埋性质啦。咁包括咗咧就系网络嘅性骚扰啦、职场嘅性骚扰嘅性质啦，咁同埋按住佢哋嘅职业啊同埋合约嘅类型咧划分嘅职场性骚扰嘅普遍嘅程度啦。嗱喺呢一个嘅调查当中咧，即系个结果上面咧就系都系似乎系女性话遭受到即系性骚扰嘅比率咧系比较高嘅吓，特别就系即系呢个主要都系讲紧喺职场上面咧嘅性骚扰嘅状态啦吓。咁啊，根据呢个嘅相关资料咧，就系女性表示喺工作期间咧遭受到职场性骚扰嘅比率咧系高过男性嘅。而另外一個咧，就係喺網上遭受性騷擾啦，咁發覺咧個比率都大嘅。咁不過咧，嗰個結果到底係點咧？不如我哋就請嚟平機會嘅朱崇文啊，同我哋講講啊，係平機會嘅行政總監負責營運嘅朱崇文。朱崇文你好， 朱生你好。 陈燕平你好，麦家俊你好， 系 你好。 嗱，可唔可以首先先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咧，你哋今次调查嘅重点啊？不如先讲讲就系嗰个认知嘅问题上面啦。似乎香港人对于乜嘢叫做性骚扰嘅认知度都唔太差，系咪啊？ 冇错嘅，我哋用翻如果用100分嚟做嗰个满分嚟计啦，咁佢哋从佢哋答案里面睇到咧。大概是80分左右。 是。 就女性呢个认知比较高啲嘅。如果你平均嚟计呢 ,80.27 分 ,82.7 分男性是 78.2 分。咁呢个就喺统计学上是有个明显嘅差异嘅。咁但係呢就我哋见到呢原来除咗讲性别有差异之外呢唔同年纪嘅人呢个认知都有唔同㗎喎。你后生嗰啲呢原来18至35岁嗰啲呢个认知度高啲嘅。83.4 分，但年纪大啲咧，去到50至到64岁嗰个组群咧，就只系得78分嘅啫。 咁我想问呢个认知率咧，同你哋后边嘅调查嗰度，特别系譬如职场性骚扰啦嘅相关嘅数据咧，睇唔睇到之间有一个嘅关联性？即系譬如嗰个嘅年龄组群啊，如果系话20到34岁嘅年龄组群，对于性骚扰嘅认知度系高啲嘅时候咧，咁到底佢哋喺职场上即系遭受到性骚扰，或者觉得佢哋系遭受性骚扰嘅比率，又会唔会系高啲咧？ 佢明白咩叫性骚扰个认知度高咗呢，就并不代表佢嘅即係俾人性骚扰机会大咗或者细咗嘅。咁呢个我哋睇唔到一个直接嘅关系。不过个事实我哋睇到呢，譬如讲职场嚟讲，平均呢就係、是、面对性骚扰嘅即係嗰5000多人里面呢，就只係 11.8% 系面对个性骚扰嘅啫。但係如果你讲返男同女嘅比例呢，你会发现呢男嘅就少啲过 9.8% 嘅啫，女嘅就 14.6%。如果你讲年龄组群呢，又的确系后生啲嘅女性呢，讲緊18至到35岁个组群呢系最高嘅，差唔多系平均值嘅双倍，去到 22.几% 嘅。 咁头先呢即系有几组唔同嘅数字啦，其实即系当然即係好难会搵到一个即係因果嘅关系，但係对于即係整体头先无论陈彦明所讲即係由教育程度即係讲緊同埋另外讲緊系讲緊而家嗰个数据上面话18至34岁嗰个认知度系最高嘅情况之下呢，佢点样去即係帮助市民去了解或者去消化呢啲数字呢？其实。 嗱，其实我咁样演绎今次我哋搵到嗰啲数字去点样睇呢个问题。今次系唯一一次香港做嘅大型去到5000个样本嘅一个调查。 明白。 过往我哋只不过系逐个界别去做，咁就系好狭窄嘅。咁今次系全港性啦。第二我哋见到咧就话问题的确系存在，亦都唔系细嘅问题，系讲紧 在网上是 17.8%、 嗯、 在雇佣范畴是 11.8%、 嗯、 那跟英国、啊、澳洲、啊、等外国的国家的数字来比呢，虽然是低一点但是相约的、 嗯、 那即是问题是存在了。 是 个问题存在之后呢，我哋就要睇个问题可以点样解决。 嗯， 咁个解决呢，我哋都要睇下啲人面对呢个问题佢哋点样做。我哋发现原来好多人呢面对呢个问题呢係唔去提出投诉，係唔做任何嘢嘅，差唔多一半人係咁，係唔做嘢嘅。 嗯， 做嘢嘅人呢，即係去 take action 嘅人呢，佢哋多数都系可能系同對方係話以後唔再接觸佢，即係一個被動式嘅一個回應。佢哋會向警方投訴啊，向平機會投訴，或者向公司高層投訴嘅咧，只係佔好低嘅比率，係講緊十零嘅 percent 嘅啫。 嗯 嗯。 咁我哋可以點樣應對咧？嗱，所以我哋最終嘅建議咧係有好多方面嘅。 係。 最主要咧就係僱主方面。 嗯。 僱主其實如果佢哋有一個防止性騷擾嘅政策，让员工安心，佢哋有一个渠道，有一个譬如联络人，俾埋电话佢，佢哋系放心去投诉，我哋唔会秋后算账嘅。咁呢一套咁样嘅安心嘅一个政策咧，系可以让员工肯企出嚟去投诉。 嗯。 第二样嘢可以做咧，我哋见到咧，其实有好多人其实系见到或者听到，系做我哋叫做一个旁观者，系见到呢啲事发生嘅。 系。 但是旁观者肯出来去指证，又或者是去当场去我们叫 confront 啊，即是面对这件事叫那个人停止不要做这件事，多不多呢？啊，原来不多，好少人会这样做。 嗯哼。 那这个旁观者的教育呢，都是需要透过雇主那个政策，就说你作为旁观者你应该出声。为什么这件事对雇主这么重要呢？ 嗯。 因为法例上如果一个雇员性骚扰了另一个雇员的话，其实个雇员犯错等同个雇主犯错，即是无端端个雇主要孭飞的。 嗯。 那他唯一可以解脱的呢，就是说我做了合理可行措施。那什么叫合理可行措施呢？就譬如说写了一个政策啦，零容忍啦，有投诉处理机制啦，有问题他是认真地处理啦，跟着有相关的培训给员工啦。咁呢啲係其實係對僱主嚟講一件好事嚟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僱主做多啲功夫。 明白。喺雇主个层面方面咧，都有个问题嘅，就系咧，其实以往你话大公司咧，其实都有一啲类似嘅措施嘅，即系譬如话无论系讲紧性骚扰啦，或者嘅其他职场上面相关嘅一啲情况发生嘅时候咧，佢都会有啲热线俾啲员工咧去打去做一个投诉或者做个记录。咁呢啲热线咧就未必一定话即系可能系会匿名啦，或者系会保护紧佢哋嘅身份去做嘅。其他人在旁观的时候去打入去或者去做这个报告呢，都会得到保障的，他们那个身份。那这些在大公司里面呢，大家明白，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措施。但是呢，香港来讲呢，亦都是很多情况呢，在中小企的情况里面呢，公司得十几人甚至乎几个人呢，朝见口晚见面呢，即是正如所说，即係投訴完之後咧，都知係邊個嘅時候咧，可能好多僱主都未有呢啲咁樣，就算有啲投訴機制，都未必能夠可以好第一樣嘢好容易去處理啦，或者好認識點樣去處理啦。即係所以喺呢一個狀況之下，其實即係除咗平機會去講緊話啊，我哋有個咁樣嘅意向，或者要求僱主或者建議僱主咁做，當然係好嘅。但係實際上實行上面點樣做到呢樣嘢變得有效率咧？ 嗱，我非常认同你嗰个讲法啦，好多人咧系为咗要维持喺工作间嘅关系啊，或者系惊俾人觉得佢系一个 trouble maker， 即系麻烦制造者，佢哋唔肯企出嚟投诉嘅。咁唔紧要嘅，你头先讲嗰样嘢，佢可能系需要了解深啲，同埋有咩渠道可以做嘢。嗱，所以其实平机会咧喺旧年嘅年头咧，已经成立咗一个反性骚扰嘅一个工作嘅嘅队伍啊，有四人，不过人唔系多啦，四人小组啦。咁其实佢哋都有个热线嘅，或者喺度用一个讲一讲我哋热线嘅 number 啦，就系2106-2222四个二吓，2106-2222。就呢一个热线咧，其实我哋嘅同事咧就会由主任级嘅同事咧去接听嘅， 系 就有咩疑难。唔明白究竟嗰个系唔系性骚扰咧，佢哋会解答俾佢听。有乜嘢嘅支援，有啲乜嘢嘢系需要辅导，又或者系需要一啲我哋转介嘅话，我哋都会帮佢嘅。 系 佢真系要投诉嗰阵时候咧，我哋嘅同事咧都会 讲俾佢听，佢透过咩渠道可以做到呢样嘢。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一个我哋保障私隐啦，就会系保密嘅一个做法嚟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用呢个热线嘅，即系如果雇主冇，可以问平机会嘅。 嗱，但系朱崇文啊，如果我睇翻你哋嘅建议咧，其实喺处理性骚扰咧，雇主嘅责任咧，你哋甚至就话，即系应该政府要考虑修订性别歧视条例啊嘛。雇主咧就唔单止对于即系佢嘅叫做共同工作场所嘅场所使用者，我估你呢度应该系讲紧其他嘅雇员啦。仲要咧，对于譬如啲顾客啊或者客户咧，对佢嘅雇员嘅性骚扰行为咧，负上一个法律责任，除非你已经证明咗你系采取一啲合理可行嘅步骤啦，去预防性骚扰。咁但系如果牵涉到顾客或者系客户嘅时候，都相当之即系复杂嘅一个问题。即系譬如举个例，一啲嘅场景，如果譬如你喺一个售货店嗰度，即系去发生嘅时候，咁个雇主可以做啲乜嘢咧？系唔系即系就即刻叫个顾客喂，你停止你呢啲嘅语言骚扰，甚至话个同个顾客讲，即系我唔做你生意啦，咁样咁呢个先至系可以叫做话佢采取咗合理可行嘅步骤，以免除咗雇主要承担嘅法律责任咧。 其实今次我哋嘅调查咧，见到系有一啲叫重灾区嘅行业啦，系包括系物管啦，即系物管理嗰啲行业啦。飲食嘅行業啦，一啲譬如現梳公司嘅行業啦，即係嗰啲比較個人性嘅服務。咁其實佢面對顧客咧個機率會多啲，面對面嘅機率多啲，甚至乎係單獨相處嘅機會都多咗嘅。我哋見到咧，雖然我哋喺2014年做咗一個修例啦，就係話個顧客如果係騷擾咗嗰個服務提供者咧，都已經法例包埋啦，即係保障埋啦。个问题就系话个顾客有阵时候做嘅嘢咧，佢有啲行业，头先我讲啲行业咧，可能顾客系长期顾客噶嘛，有啲系会重复会翻嚟噶嘛。咁如果个雇主知道个雇员面对紧一个咁嘅顾客，譬如作出咗投诉，个雇主其实系可以做一啲功夫，譬如话叫个雇员唔好再日后去照顾呢个顾客咯，或叫第二个人去做啦，又或者。我顾客讲就话喂，我哋收到一个投诉，我哋呢件事嚟讲，我哋觉得你应该都要少少系管理一下你自己嘅行为。其实即如果嗰个雇主能够做翻少少功夫嘅话咧，其实雇员系得到多啲嘅保障嘅。即系除咗系法律上嘅追讨咧，其实雇主系我哋觉得应该做一啲嘢。 但系呢一度会唔会系一个即系比较复杂嘅情况咧？譬如你话错开个雇员，但系举个例，可能佢系一个长期顾客，但系其实佢系一间比较少嘅店铺嚟嘅，咁个店员人数其实都相当有限，即系佢好难个雇主又采取一啲嘅措施咧，叫佢你唔好招呼嗰个客噶吓。 呢个系我即系有特定情况底下可能可以做得到嘅，当然有啲。好似你话真系细嘅铺头未必做得到啦。其实我哋一般写法例嗰啲咧，佢哋会识写嘅。个写法咧就系话喺合理可行嘅情况底下，佢做得到嘅应该要做。因为你俾咗一个我哋呢个 positive duty 啦，一个即系叫做正面嘅责任俾咗雇主嘅话咧，佢起码要谂一谂，佢可行嘅系可以做到啲乜，佢就要尽量去做。 系，我想问，请问即系外国有冇一啲类似咁样嘅规定噶？即系 有 嘅，其实 我哋即系写呢个建议嘅时候咧，都参考翻喺澳洲或维多利亚省咧，佢哋有一个相类似嘅法例，就唔好讲咁远啦，你讲近啲，深圳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法典咧，亦都系有写类似嘅一个咁样嘅条文，就系话当一个客如果系性骚扰咗，即系好具体讲性骚扰，性骚扰咗一个。雇员嘅话咧，个雇主系有责任做啲嘢。 咁朱生，咁就都想咧就问咧，其实头先都一直去睇紧一个职场上面嘅，但另外一个咧，即系都系性骚扰嘅即系情况比较普遍嘅就系网上面啦。喺网上面嘅情况之下咧，就可能能够规管嘅嘢或者能够做嘅咧就难好多，亦都少好多。点样睇佢？点样去处理呢啲事情咧？ 冇错，个网上系比较难规管嘅，但系就睇我要分两样嘢嚟讲。如果嗰个网上嘅性骚扰，嗰个网上系一个平台嚟嘅啫嘛。如果佢哋之间有雇佣关系，有教育之间嘅关系，有譬如货品服务设施提供之间嘅关系，咁纯粹系举证啫。咁你只要攞到嗰啲证据咧，一样可以举证，那个都法例上受到保障。 而家法例保障唔到嘅咧，就係話，譬如一啲社交媒體啊、社交平台咧，大家唔相唔識嘅，不過大家喺個平台度去交流。嗱、呢一種咧，的確現行嘅法例係唔能夠保障到你嘅。 係。 咁我哋可以點做咧？其實我都建議咧，就大家可以去咁做嘅。作為一個網民，一個 netizen 嚇，其實你係有你自己嗰個權利或者權益嘅。舉例，面對呢啲問題咧，你可以出聲咯。同個平台嗰個主持人講，就話喂，有件咁嘅事，我投訴。你應該譬如將一啲評論下架，有一啲人可能停止佢去參與呢個討論一段時間。 嗯。 甚至乎去到極端就話，如果你出咗聲，佢都唔理你嘅話，其實離開嗰個平台，唔再參與佢嘅活動咧，其實對佢嚟講，對個平台嚟講，佢又少咗一個客噶咯喎。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制裁嘅一個行動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可以做嘅。 好多謝曬你，朱崇文傾到呢一度啊。朱崇文係平機會嘅行政總監，電話號碼18723111。 六同埋星期日居家休息，減少社區流動。北京市疾控中心話，累計分析今輪疫情300多名嘅患者嘅樣本，結果顯示市內存在兩條獨立傳播鏈，分別同朝陽區同埋豐台區一間醫院有關。又話目前傳播鏈基本清晰，但係社會面仍然存在隱匿傳染源，疫情傳播未完全阻斷。北京市政府話，有關封城同埋靜默嘅講法都係謠言，強調北京民生保障物資貨源充足，外賣快遞配送不停，呼籲市民理性購物。在天氣方面，一道活躍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在過去幾個小時，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而大嶼山和港島部分地區的雨量更加超過50毫米。預測密雲有大雨和狂風雷暴，氣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南至西南風，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下降至到19度左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点半。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再提提单车的朋友，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很多地区的雨势都比较大，交通亦都是较为繁忙的，揸紧车的你记得要保持忍让和特别小心驾驶。跟进翻意外和坏车事故，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的中线有坏车，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城墙道近明爱医院，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中线有坏车，龙尾城墙道近明爱医院。而在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中线曾经有意外事故清了场，但车龙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道路至道，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中线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了场，龙尾都去到近道路至道。而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瑞丰花园因为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入去狮隧的管道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因为多车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就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瑞丰花园有意外，龙尾去到狮隧的管道入面，狮隧去沙田要间封，现在狮隧九龙入口的交通就比较挤塞，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罗福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东隧九龙入口亦都车多，龙尾利安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接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 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尖山隧道收费站一段车多繁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现在都比较挤塞，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伟业街近上怡道和新清水湾道近圣贤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富豪东方酒店一段龙尾去到界限街近窝打路道。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一段龙尾就去到连翔道近消防抢救训练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荃青交汇处。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它们作为食材。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颁奖礼红地毡上群星璀璨，莫向晚的奇丽公司和确卖的飞象公司，由艺人到经理人的较量无处不在，到底你一晚的最终赢家会是哪个呢？ 5月6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剛才喺七點鐘新聞之前啦，我哋就同平機會嘅行政總監朱崇文傾過啦。咁亦都提到咧，就係平機會啊，今日公布嘅一份全港性騷擾嘅調查，一個比較大型嘅調查嘅。當中咧，亦都講到有一項嘅建議啦，就係話作為僱主咧，應該咧係要就住即係僱員啦，又或者佢嘅顧客啊、客户啊，對佢嘅其他僱員嘅性騷擾行為咧，負上法律责任嘅，除非咧个雇主咧系已经采取咗一个合理嘅、切实可行嘅步骤咧去预防性骚扰啦。咁啊，平机会就话，其实呢啲嘅法例措施咧喺其他地方咧都系有嘅，甚至系包括系国内都有嘅。咁你又点睇平机会一个咁样嘅建议咧？吓，佢哋系话应该要考虑咧修订性别歧视条例，雇主都要受住一啲喺职场上发生嘅性骚扰嘅行为咧负上一定嘅责任嘅，你点睇？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吓。阿麦家俊啊，其实头先即系除咗呢一个嘅建议之外咧，最后我哋都系倾到啦，有关于网上性骚扰嘅问题啦。因为根据平机会嘅调查咧，就系喺4689个受访者之中啊。 約六分之一咧，都話過去24个月之內咧，曾經喺網上遭受到性騷擾，但係應對嘅方法似乎都真係冇乜，即係你除非你真係可能都係靠你主動地，即係唔再去瀏覽嗰啲嘅論壇啊等等 嘅 啫。 係啊，其實網上世界咧嘅都唔止係性騷擾嘅，我諗好多嘢咧，即係要去規管或者係即係進行一啲審查審視，其實本身就係比較困難嘅。咁所以即係喺嗰度咧，即係有一個即係。喺咁多個性騷擾嗰個個案或者個場地裏面係一個最高咧，一啲都唔意外啦。咁但係當然咧，就正如頭先陳燕平所講咧，即係無論發放啊或者一對一嘅咁嘅溝通裏面咧，進行性騷擾咧，其實都好難杜絕，同埋咧即係其實亦都因為冇一個職場上面嘅關係咧，即係佢職喺網上面，即係如果你唔喜歡一個人同佢傾偈咧，咁可能你可以即刻就即係拉黑咗佢啊，或者即係唔再同佢傾偈。咁呢啲係其實喺個人嘅層面上面咧已經做到。咁所以即係當係咪真係可以係一個大規模性嘅，或者係用一個即係一個政策上面去處理咧？睇嚟咧，即係短時間內咧即係見到成效或者需要咧。就未必係咁容易啦，即係我可以咁樣睇啦。咁如果係一個公開嘅一個網上論壇裏面發布呢一啲即係不雅嘅或者係有性騷擾嘅嘅元素嘅一啲物品咧，咁有可能即係亦都好難去話以個人嘅方式話呢啲有問題，咁但可能亦都可能係其他嗰啲發放淫褻物品啊，或者其他嘅一啲條例上面咧去執行呢啲事情，你可能會比較容易啲咯。 咁就要睇下係咪去到即係淫褻物品嘅程度啦，因為根據嘅調查就係最常見嘅網上性騷擾嘅形式咧，就係包括喺網上咧收到一啲不雅嘅照片或者影片，令到人咧係覺得被冒犯啦，同埋收到一啲咧含有性含義嘅信息啦，亦都令人感到被冒犯嘅。咁但係咪去到一個即係 好清晰嘅階段咧？係 啦，去到一個可以用淫褻嘅呢一個定義採取其他嘅法律行動咧？咁呢個就係另外嘅一個問題啦。咁不過麥家俊，其實呢份報告咧，仲有另外一個建議咧，我覺得都可以提一提嘅，就係、是針對住一啲嘅頭先我提過嘅，就係、是針對住上市規例啊。佢哋就話即係建議咧，即係港交所咧應該要檢視咧上市規例入邊嘅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即係我哋叫做 ESG 啦，就係、是、加入咧採用反性騷擾政策咧作為主要嘅性別平等策略之一，同埋咧要係個公司咧要將相關嘅問題咧要喺個報告入邊咧披露，但係嗱。有得呢一啲嘅上市公司，即係有得呢一啲嘅章節，其實佢要去披露佢點樣去執行一啲反性騷擾嘅嘢，係咪都唔係太難咧？ 其實就講真，頭先喺我哋同阿朱生嘅討論裏面咧，其實都已經提過咧，一啲具規模嘅公司，尤其上市公司咧，其實可能本身咧已經設立咗一啲相關嘅投訴熱線，係即係講緊呢啲員工裏面嘅一啲唔係特別好嘅行為咧，或者你自己同事裏面之間嘅問題咧，其實係有一啲咁樣嘅舉報或者係溝通嘅渠道嘅。咁所以如果真係需要披露呢啲咁嘅事情，要擺落去咧，如果真係要認真去執行咧，我覺得唔係好困難。咁但係當然咧，就係成件。事里边咧系，如果系去到一个即系上市公司阶段嘅职场咧，其实普遍上咧，我冇数据喺手啦吓，咁但系即系我自己喺嗰度出身，或者亦都有好多嘅其他嘅一啲行家或者朋友嘅经验，喺佢哋嗰个嘅嗰个认知程度啊，同埋佢哋之间嘅操守程度里边咧，其实都比较偏高噶啦吓。咁佢哋可能咧，即系自己一个去即系对于性骚扰里边嘅行为自己去处理啊，或者系透过雇主去处理咧，其实呢样嘢都屡见不鲜嘅。咁但系最大嘅问题系在于就系其实唔系上市公司嘅情况，就系头先我哋所讲中小企十几个人嘅几个人嘅吓，可能系啲雇主咧未必成日都喺隔离嘅，咁啊可能朝几晚见面，甚至乎咧系一啲有權力唔對等關係嘅，譬如係一啲合約工啦，嗰啲嘅話咧，即係如果對於咁嘅狀況裏邊咧，受到一啲疑似性騷擾咧，佢哋嘅壓力反而係變得非常之大。咁反而因為大家都知道咧，中小企喺香港裏邊嚟講佔咗最多嘅一啲勞動人口，咁啊即係亦都有33万中小企。如果喺依一方面咧，暫時未著到手嘅話咧，咁其實長遠嘅功夫都做得相當之多。 你刚才讲的一样都是的，因为就算根据这个评议会的一个调查，一些叫做即权力不对等的情况，譬如你是那个合约工，又或者你可能是暑期工，即是总之你不是长工，你遭受到他们的调查就是说，即他们的性骚扰的状况是比起一些长工是严重的。是啊，但是作为一个雇主可以有啲咩方法去应对呢？咁究竟同埋就係另外一样，就係如果佢作为一个合约工，佢嗰个权力系唔对等嘅时候，佢会唔会愿意企出嚟同个雇主讲，喂边个即係性骚扰我喎等等。咁呢个都系另一个问题，因为佢都会担心佢嘅续约啊等等嘅其他情况。 係啊，其实呢个呢到最终呢就係诉诸，其实评议会都有讲嘅，就係嗰个职场嘅教育囉。因为其实到最终呢都系讲緊人规范自己嘅一啲行為啦，因為其實喺一啲職場裏邊咧，尤其是頭先講嘅中小企咧，其實如果佢賴以成功或者賴以生存咧，往往係靠緊咧，其實佢哋自己人手裏邊咧有一啲職員咧，佢哋個技術嘅能力好高。咁咧就算如果佢哋係去性騷擾其他同事嘅時候咧，老闆就算知道咧，未必能夠話哇我冇咗個最重要嘅員工，可能我哋嘅公司就唔係我哋本身公司嘅競爭力嘅時候咧，其實本身都好難。所以到最終咧，其實係講緊點樣同佢教育，喂，叫佢哋呢啲咁嘅情况里边咧，系唔好做呢啲事情啦。我哋要有啲咁样嘅认知度啦。呢啲咧就听落去就好似系即系啊咁啊，个个都识讲啦。但系实际上嚟讲咧，又真系必须要嘅。如果唔系咧，其实系相类似嘅状况，好难杜绝。 不过即系除咗教育之外啊，另外系咪都要喺立法嘅呢个层面咧去考虑一下呢一个议题咧？电话号码1872311，三机旁边听众朋友有啲咩意见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 哈气，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医生与你，星期一至四晚上八点， 晚晚港台电视31。 愿意无私付出，拯救生命，关怀伤病弱势，这些都是人道精神。 香港人道年奖2022现已接受提名。 如果你身边都有人致力于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就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香港红十字会， 香港电台， 香港人道年奖2022。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中西区西环村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嗱，麦嘉俊啊，呢个时间我哋不如又关注一下咧，有关于学校嘅人手流失问题啦。因为之前咧已经有一啲教育团体啦，譬如中学校长会咁样啦，亦都对于呢个课题咧提出咗关注嘅。而寻日咧喺立法会上面咧，亦都有一条嘅书面质询咧，系问到呢几年啊嘅教师嘅流失率嘅噃，嗱，其实如果我哋睇翻个数字啊，喺2021-22学年咧，呢个系讲紧一个临时嘅数字嘅，公营学校咧嘅流失嘅教师人数咧就系3580人，咁如果喺个比率上面咧就系7.5%，而直资咧个流失嘅数字咧都系470，个比率咧就系8.4%，咁无论喺人数同埋比率咧，呢个数字咧比起过往嗰几年咧都系要高。因为譬如对比一下头先我讲过2021-22咧，公营学校流失咗3580个教师啦，但系咧对比起上一年咧2020到2021学年咧系2100个教师，咁所以可以睇到有一个即系升幅喺度啦。但系咧另外一个都值得留意嘅数字就系佢哋申请翻嚟嘅教师嘅人手啊，系唔系可以补充到即系呢一班流失嘅教师嘅人数咧？嗱，如果睇公营学校咧，2021-22学年嘅请翻嚟嘅新嘅教师嘅人数咧，就系3140人。 咁如果對比一下，比起頭先流失嘅3580人咧，就即係都仲有大概即係300零咧。是有一个咁样嘅差距喺度喎，麦家俊。 係啊，即係其实呢，如果头先讲个数字呢，如果我哋放眼睇返呢2017至2018年呢，我諗嗰个嘅差距会更加明显。即係头先陈明玲所讲，即係教师嘅流失嘅人数呢，即係如果讲緊上个年度呢就3580啦。如果你讲緊2017至2018呢，其实係1860嘅啫。所以其实呢来回睇呢几乎接近一倍。即係流失嗰、那个嗰、那个状况。而那个新聘教师人数呢，当年2017至2018咧，就系好多新嘅教师咧，系可以即系流入去个即系教育嘅 3000几， 系啊3000几嘅。咁但系今次咧又系3000几，但系咧真系所谓叫做入不敷支咁样。咁所以喺咁嘅状况之下咧，其实咧就一定系有一啲教师嘅流失。咁啊喺个流失嘅里边咧，当中咧我哋仲见到咧15年即系教资个资历以上嘅流失咧，其實都有唔少嘅，所以其實咧，大家去關注咧，就唔只係新任嘅教師啊，即係以往嚟講，可能係話教咗幾年書，佢就覺得好似唔係好啱，唔係好啱啦就走，反而一啲咧比較係具年資嘅、具經驗嘅，可能會留喺學校裏邊，但係而家唔係喎，學校可能流失嘅咧係一啲即係對學校同埋對啲學生非常之認識嘅一啲教師，咁佢哋嘅流失咧會唔會講緊唔係淨係數字上嘅，仲要係一啲經驗上嘅。同埋即係學校發展嘅策略上面一啲具有戰略價值上面嘅嘢嘅一啲寶貴嘅經驗啊，或者係一啲 skills 啊，我哋所謂嘅能力咧都流失咗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大家好關注嘅問題。 你剛才所講咧嗰個即係年資超過15年咧嘅教師流失咧，佢個比率咧就唔係喺尋日立法會所回答嗰個數字入邊咧顯示嘅，但係咧佢其實就係喺教育局咧較早之前所公布咧津貼學校公積金年報入邊咧所披露，就係講緊究竟有幾多嘅津校教師啊係退出咗公積金啦，同埋取翻個公款嘅，咁呢度其實某程度上即係兩者嘅數字去結合，係咪都可以顯現到到底流失嘅係邊一啲嘅教師咧？咁長遠呢個亦都會唔會對於我哋嘅教育質素有啲嘅影響咧？電話號碼1872311，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麥家俊電話旁邊咧，我哋不如就請嚟即係提出一條書面質詢嘅立法會議員啦，亦都係一位中學校長啊，鄧飛同我哋傾傾。鄧飛你好。 你好，邓飞。 你好。 邓飞又特别即系想关注翻咧，寻日立法政府所俾嗰个嘅答案啊，就系而家请翻嚟嘅教师嘅人数，如果以公营学校嚟讲咧，系不及咧佢个流失嘅人数，即系话其实有啲位咧系填唔到嘅噃。咁你点睇呢个咁样嘅现象同情况咧？ 呢个可以有好多解释嘅。一方面嘅话咧，就可能系即系新嘅老师、新入职老师人数未够啦，但系呢个机会唔高。亦都有一种情况就系咧，事实上香港嘅学生人数喺度减少紧。 嗯。 虽然未到杀校，但系缩班咧，喺某程度上都是一个不可逆转嘅趋势嚟嘅。 嗯。 咁所以咧，其实对老师个需求咧，其实系冇以前咁大嘅。 嗯。 咁所以就变咗因利成变啦，走咗啦，个位咪唔开个位咯。嗯。即係唔需要揾人去填翻個位咯，咁亦都唔排除有呢種情況出現嘅嚇。咁呢個係我覺得呢個先係一個主要嘅因素啊，因為學生是鬥緊嘅因素。 但我哋係咪應該都要有一啲嘅數字咧，俾我哋比較一下？原本我哋應該係有幾多嘅教師嘅名額位喺度，但係而家我哋請到幾多？係咪應該都要有啲數字去比較一下咧？ 教育局咧冇完全公布呢啲數字，因為咧一般嚟講咧就教師同學生有個師生比例嘅，咁大概因應呢個，其實呢個唔可以攞條大數噶，即係要落翻到個唔同嘅學科同班級有唔同嘅計算辦法。咁如果而家睇咧，就其實咧好好簡單嘅類比嘅數據，你睇每一年嘅 DSE 嘅考生係節節下降，咁即係話咧，即係每一屆嘅學生人數都下降緊啊嘛，5萬變4萬，4萬變3萬，一路一路下降緊嘅。咁與此同時話咧，即係你落學生人數少咗嘅時候，咁啊老師嘅需求亦都少咗咯。咁所以話咧，就即係表面上睇嚟咧，好似係研究老師去填一個氹喎咁。但其實同一時間咧，可能根本就冇咁大嘅老師嘅需求咯。總量嚟講啊，總量啫。 係，鄧飛啊，咁我即係喺一個提出呢、這個即係。 質詢啊，或者係一個討論嘅時候咧，其實咁嗰個目標係啲乜嘢？即係當我哋講緊話新任嘅教師嘅人數係少過而家流失嘅教師啦，咁誒依樣亦都可能咧係因為咧學生人數咧係即係遠遠地少過以前。咁其實反映緊即係香港有咩社會狀況嘅憂慮點喺邊度？咁學生少咗嘅原因係一個人口結構嘅問題啊，定還是即係移民潮嘅問題啊？咁依件同埋對香港整體嘅教育界嘅將來發展有啲咩影響？你點睇咧？ 嗱，其實好簡單嘅，因為我個質詢咧都包括埋咧，就如果而家四大師資培訓機構嘅時候咧， 係 佢即係培訓咗幾多個準教師嘅，呢個係同時都要關注嘅。 嗯， 我亦都有啲擔心，就話你培訓出嚟嘅準教師佢揾唔到教職咧，咁就大件事啦。 即係你嘅意思係總教職嘅流失率係嘛？ 係啦，係啦，流失咗之後，咁但係咧，你 keep 住嗰四大師資培訓機構，即係中大、港大、浸會、教大咁樣。咁如果佢個培訓出嚟嘅準教師嘅人數都係不變嘅，依然係咁多嘅時候咧，佢真係揾唔到教職嘅，佢真係揾唔到一個教師嘅機會嘅。咁就驚呢度咧係會有一個唔匹配嘅地方咯。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嘅話咧，生源下降咧，其實就都唔係最近嘅事㗎啦，都已經係一個漫長嘅趨勢。 嗯， 即係其實一方面咧，就根本原因就是香港人口老化啦，其實就係、是、大家都冇乜出生率，出生率都好低嘅。第二樣嘢咧，移民或者撤退翻內地。 嗯， 移民潮呢个系客观事实，系不容否定嘅。 系， 同时亦都有大批嘅学生系撤退咗翻内地，因为随住内地嘅话咧，有好多啲港人子弟学校啊，或者内地嘅公办学校，佢都会开香港课程嘅。 嗯， 啊，咁就变咗咧，佢就算佢想读国际学校或者想读香港嘅 DSE 课程，佢唔系事必须要留喺香港嘅。 系， 咁其实咧，我都接触过唔少呢啲学生嘅，我就翻内地，翻内地我照读到嘅啫嘛。咁 系， 咁移民更加唔使讲啦，移民亦都有一大批啦。咁所以咧，即係呢三大因素啦，人口結構、移民、撤退翻內地，三樣加埋咧，就其實個生源咧喺度下降，而且可以咁講，到疫情舒緩咗之後，可能仲厲害，有機會仲厲害嚇。呢個生源嘅減少嚇。 你嘅意思係即係個疫情之後，但係即係更加多學生係會去到海外或者內地求學嘅意思係嘛？ 冇錯，係。 嗯，我記得咧，就係、是、都唔係近期嘅，都係幾年之前咧。其實教育局咧，其實都有做過一個預，即係個預計嘅，就係學生人數咧，其實係的而且確依幾年係不斷下降，但係咧喺個最去到最終咧，其實係會有翻上升嘅趨勢嘅。咁但當然我自己冇再跟過，即係最近年嘅一個數據啦。咁而家其實最新嘅情況會係點樣咧？個預測，因為人口上面其實之後咧係會去翻上升嘅。趨勢嘅，所以嗰陣時傾緊譬如殺校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比較爭議性高嘅題目咧，其實就係教育局持嘅睇法，反而就未必係即係去到咁盡嘅狀況。我而家唔知係咪仲係一模一樣嘅情況。 唔係，我就睇唔到有乜嘢因素可以推高翻個學生嘅人數。如果我目前嚟講，我睇唔到有咩人數會推高。 係嗱，不如阿鄧飛，唔好意思啊，因為就嚟七點半新聞啊，七點半新聞翻嚟繼續同你傾呢個議題，好嘛嚇？好， 唔該曬， 唔該，電話號碼18723。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94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40宗输入个案，再多一名患者离世，涉及一名94岁院舍的女病人。第五波疫情至今有9143宗死亡个案。西环村污水检测病毒量较高，其中西苑台已经录得5宗个案，涉及4个家庭，西环村需要围封强制检测。红磡码头围道新旺会桌球室同一时段至少有4宗个案，怀疑出现传播，150多人要强制检测。另外，今日多14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3间学校，包括13名学生同埋一名教职员。平机会公布去年全港性骚扰调查，大约18%受访者说在受访前两年内曾经遭到网络性骚扰，当中声称曾经在网上 遭到性騷擾的男性較女性稍多，最常見的形式包括在網上收到令人感到冒犯的不雅照片或者影片，有性含義的訊息，有關性的笑話。調查亦都發現，大約一成二人在受訪前兩年內曾經遭到職場性騷擾，女性佔較多。調查分析騷擾者和受害人的關係的時候發現，較多女受害人被較高級或者較多權力人士性騷擾，包括僱主和直屬上司，同時較多男受害人被同一職級同事性騷擾。平機會建議僱主應該制定清晰的企業性騷擾政策，採取紀律行動等等。芬蘭總統尼尼斯托和總理馬林正式宣布支持芬蘭申請加入北約，聲明說加入北約將會加強芬蘭的安全，作為北約成員國，芬蘭將強化整個防務聯盟，芬蘭必須立即申請加入，希望幾日內迅速展開作出有關決定所需的步驟。瑞典外相林德說，芬蘭領導人的聲明將影響瑞典加入北約的評估。當地傳媒報道，瑞典可能在下個星期一舉行政府特別會議之後提交加入申請。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說，芬蘭加入北約的過程將會是順利而迅速的。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芬蘭加入北約對俄羅斯是威脅，北約的擴張亦都不利於歐亞大陸的安全。芬蘭和俄羅斯的邊界線長達1300公里，芬蘭和瑞典過往一直採取中立態度，未有加入北約，但是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令到兩國的態度轉變。在天氣方面，預測是密雲，有大雨和狂風雷暴，氣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渡轮服务方面，呼吁小轮来往中环至到红磡的航线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啦，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天马苑的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消散之中的龙尾啦排到去泽安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九龙面粉厂曾经有交通意外啦，清咗长一阵，龙尾排到去海滨道公园。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瑞丰花园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噶啦。而家狮隧北行方向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啦，系已经取消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就是天马苑。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多车，九龙入口这边有些车龙排到去近游丽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还是比较长，排到去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落到去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稍为多车一点，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大会堂。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这一段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九龙城回旋处一带比较繁忙的，去旺角方向的车龙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御港湾这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联合道。另外，柯士甸道和弥敦道交界一段比较繁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这一段还是车多缓慢的，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荃湾路近住葵涌公园这一段来回方向稍为慢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咧，政府就交代咗修例嘅建议同埋进度。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主席麦志豪， 我哋都唔系好明究竟点解有啲地方系唔执法，我哋民间团体我哋都系摸不着头脑嘅。 陈女士你好， 反而建议咧要考一张 paper， 俾啲狗鼠要有啲基本嘅认识，点样去对待啲小动物。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希望即系越多小朋友翻学嗰时系接种咗就越好啦，又唔可以话隔离嘅小朋友接种咗佢唔接种，即系唔系呢种个群体免疫。接种疫苗咧，其实系保护自己嘅小朋友，就唔系话减低传染性啊嗰啲咯，而系话佢如果真系染疫嗰时候咧，就唔会有一个严重嘅并发症或者死亡咯。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吓，啱啱同大家讨论紧咧有关于教师人手流失嘅问题，你有啲咩睇法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倾嘅。咁啊，麦家俊刚才喺7:30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中学校长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咧邓飞倾紧嘅，请翻佢出嚟先。邓飞你好， 你好，邓飞你好， 系啊，继续补充翻即系头先嗰一点啊，就系、是、既然我哋预测到个即系学生嘅人口，你话即系有三。因素是看到是下降的，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应对呢？ 即是其实刚才都讲到学生人数下降，其实对香港教育的冲击很大的，因为你即方方面面学校要杀校啊，要老师又要减少啊，那以后很容易想到香港教育就是关杀校这四个字，咁其實對於香港教育個品牌咧就相當之不利嘅，咁所以其實我係比較憂慮呢件事嘅，因為如果我翻教嗰個數據咧，今年明年都未必係最嚴重嘅，到後年咧中學就插水式下降㗎啦，咁後年大後年就好明顯嘅已經係，咁所以咧即如果你係咁話咧，其實點都要開放翻個收生嘅，其實我就覺得無論係開放內地收生，其實開放向東南亞，至少對東南亞嘅環境嘅收生咧，其實係可以嘅。我在之前的對教育局的一個質詢就提過這個問題的，但是教育局認為香港是因為沒有寄宿學校，所以說就即如果有外來的同學入到來香港的學校都好了，其實是解決不到住宿問題的，即是不像海外有 boarding school， 我覺得其實這個事在人為，其實辦法總比困難多，更何況有不少的學生無論內地還是東南亞都好，華人社會他們是不介意給全費的，他不需要拿香港政府的教育資助，唔需要話佢俾全幣冇問題嘅，俾多啲啲都冇問題。始終香港教育咧，無論基礎教育定還是係學前教育定還是大學咧，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品牌，好大嘅一個吸引力喺處嘅。即係如果唔從呢個根本上解決呢個生源問題嘅，而係採取一個短期嘅行政措施咧，其實捱唔得幾耐嘅，翻學校呢個大招。 咁但係就住頭先鄧飛你講個建議咧，其實喺個真係實際上嘅課程銜接上面咧，係咪真係咁容易咧？即係譬如我哋就算唔好講話東南亞嘅人口先啦，即係啲人才先啦，即係我哋就講本地嘅一啲。即係我哋少數族裔咁樣啦，即係將佢哋去銜接落去本身嘅嗰個課程個困難程度，其實一直都已經係咁多年嚟需要熱烈討論嘅一點啊。咁如果譬如話將東南亞嘅一啲人才嚟到嘅時候，咁係咪真係咁容易對於本地嘅一啲學校係咪真係咁容易入到去咧？或者入到去嘅時候係咪真係有吸引力咧？ 首先係華人社會其實問題唔大嘅， 係 啊，首先華人社會咧就嗱好簡單。就算香港唔去收東南亞華人社會嘅學生咧，台灣同埋新加坡都收緊啊嘛，新加坡都同大陸嗰處招緊生啊嘛，咁台灣同新加坡都做啦，澳門就一啲啲啦嚇，咁點解香港唔做啊？ 我的意思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会意味着在一个教育的即不单只是收生方面即是里面的整个教育政策或者教育内容都会有个根本性的改革在这里呢你的意思 不一定不相关的现在的问题就是单凭是香港的 DSC 这个国际的品牌依然都仲是存在的情况下其实有相当吸引力的、我觉得就不需要去迁就的不需要而且香港的 DSC 是双语的嘛中文英文都可以的嘛咁所以話呢就其實係冇問題㗎而且講佢個深淺程度呢佢又冇內地咁深又冇 GCE 咁淺咁佢又係國際嘅大學有認可嘅咁其實係 OK 㗎我覺得係教嗰個回覆佢都唔係話香港嘅課程唔適應海外唔係咁意思佢純粹就斟酌咗樣嘢就話呢香港絕大部分99%嘅學校呢都冇宿舍所以解決唔到個問題就係咁囉。 補充返少少資料啦其實去年呢教育局亦都向立法會提交咗一份文件嘅當中佢都引述到呢政府統計處喺2020年9月呢發表嘅香港人口推算。咁當時就係預計呢就係喺12歲嘅學齡人口係講緊呢係2022到2029年呢喺香港居住嘅6歲同埋12歲學齡嘅人口嘅推算嘅數字嘅。咁如果以12歲嘅學齡人口嚟講呢 ,2023 年會有一個即係少少嘅反彈啦，去到71,600啦，咁但系跟住都會有一個十級以下嘅趨勢，去到2029年咧就應該係61,000人啦。咁當然呢個係一個推算嘅數字啫。咁實際到時會唔會仲有一啲嘅變化咧？咁呢個當然就未可預料啦。但係無論點都好咧，鄧飛即係如果根據翻尋日咧係教育局回覆立法會嘅即係嗰個數據咧，我哋係面對緊一。个以公营学校嚟讲咧，系7.5%嘅教师嘅人手流失，系讲紧21到22嘅学年。呢、这个其实对比起上一年即系2021咧嘅4.4%咧，的而且确系增加咗嘅噃。咁究竟我哋有啲咩办法去应对呢个问题，同埋你点样去分析呢一个嘅人手嘅流失，对于我哋嘅教育质素会唔会有啲影响咧？ 好难讲。是不是对教育质素一个很激烈的影响呢都未必的。因为你任何一个行业都好有个很资深 的老行专亦都有一些很资深的老油条亦都有。咁单纯讲个年资的流失呢是很难讲明啲乜嘢嘢的。这个实事求是咁讲很难讲明啲咩嘅。调返转头留守的人里面呢亦都可能佢係好有责任心会好想继续做好学生的教育同埋辅导的工作都有呢个情况。就唔能夠單憑話有一個年資嘅人流失咗，咁就下意味住咧就有經驗嘅人咧就走曬啦，又唔可以咁樣去講嘅。咁至於你話流失嘅比率好似好高，扣除咗個生源下降之外啦，咁尤其是到2020年嘅統計咧，嗰陣時咧佢肯定統計2019年之前咧去做呢個統計嘅，乜嘢疫情乜嘢嘢都未發生。咁而其實我哋睇到咧，就其實新教師嘅嗰個入職啦，其實都唔少嘅。冇錯，今年咧就表面上好似睇嚟咧，請老師好似有啲困難咁樣，好似有啲困難咁樣。咁但係你睇到個勢就話咧，即係每年咧嗰幾百個準教師咁湧入呢個行業裏邊嘅，呢個大勢咧就都係依然存在嘅嚇。 但你覺得政府需唔需要做啲乜嘢嘢咧？令到嗰個教師嘅流失率可以減低啦，或者有冇辦法可以令到教師嘅流失率減低咧？ 我覺得係咁樣嘅。其實首先我擔心嘅係學生流失率，要殺停，要減低。如果調翻轉頭咧，學生節節減少嘅時候咧，老師發覺自己啊學校都守唔住啦，不如我自己提早退休走啦，咁亦都有可能噶嘛。即係我反而覺得就係要 keep 住香港個生源不能夠節節下降。咁呢樣嘢先至令到無論係入行嘅新老師，定還是係留守嘅舊老師咧，先至心中有數、心中有底嘅，佢先至願意留落嚟嘅。如果唔係嘅，睇住哇，自己間學校五班變三班，三班變兩班，我轉職轉去第二度咩？我已經係上咗 SGM 啦，我根本轉唔到噶啦 ，SGM 即係主任以上噶啦，我根本轉唔到，咁我可以點咧？係咪？一係就捱到底，一係嘅話，我不如我提早退休，攞埋啲公積金走，咁都有呢個情況。即係其實個根源都係生源唔夠。 好啊，多谢晒你，邓飞，倾到呢度啊，唔该晒吓，邓飞咧系一位中学校长，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啊，其实头先邓飞即系或者我咁样去概括啦，即系最重要就系保持翻嗰个职位嘅需求喺度。咁而要保持翻嗰个职位需求咧，就需要我哋扩大生源啦。 系啦。 冇錯，咁學生人數就係嗰個擴大生源裏面最重要嘅嘢啦。咁啊，睇嚟咧就係而家嘅頭先阿鄧飛都講嘅移民潮，其實都已經係好清楚係有喺度嘅時候咧。咁點樣去保持個生源嗰個數目咧？就可能係要引進咧一啲即係其他外地嘅一啲學生，即係譬如係東南亞嘅學生啊、台灣啊。咁啊，即係如果內地嘅就係中國內地裏邊即係嘅一啲學生嘅人數咧，去補翻咧即係我哋自己嘅學生嘅人員流失。咁但係呢樣嘢係咪？都即系对本港嗰个教育发展，即系保障得嚟咧，系咪同个社会上面会唔会有其他嘅配套上面啊，甚至乎文化所有嘅社会嘅情况咧，会有所改变咧？咁呢个都一定会有一啲唔同。 同埋呢个都系应该系讲紧咧整体嘅人才吸纳或者系吸引，即系优质人口嘅另外一个政策啦。 冇错， 更加大范畴嘅一个问题啊！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一讲咧另外嘅一个课题，就系关于关爱基金嘅。因为关爱基金咧，而家如果以佢唔注资嘅情况之下咧，继续现有嘅项目咧，应该去到2024年咧就会有机会即系用晒而家嘅款项噶啦。咁但系关爱基金系咪有一个值得保留嘅价值咧？18731，转头同大家倾倾呢一个课题。 我现在度揭幕，我口预备。 我系陈明喜，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啦。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嘅话，就快啲去注射啦，保障自己、家人同整个社会嘅健康。爱家人，爱香港，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行得正，企得正。 哇！你睇下呢班人，个个都唔正直嘅。 喂，你讲人话细声啲啦！ 你谂住去边啊？我讲紧只柱侧弯啊！个个望落去条腰都唔直嘅，应该要听只医讲下点样改善啦、啊。 深夜1:30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而家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中西区西环村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18723111。嗱，麦家俊啊，关爱基金咧就系政府喺2011年嘅时候咧成立啦，咁到而家为止咧系推出咗59个项目嘅。而家咧就经过即系政府几次注资啦，当然亦都有项目即系不断推行啦。而家基金咧可动用嘅资金咧就大约系72亿，都唔系一个小数目啦。咁不过咧，根据政府嘅预计啦，如果以而家嘅财政估算，系冇新项目嘅推行嘅时候，仲系继续做紧而家嘅项目咧，大概2024同2025年咧就大致上系会用完咧关爱基金剩低嘅呢啲嘅资源啦。咁所以究竟日后嘅方向系点咧？呢个都要去讨论嘅一个议题嘅。嗱，关爱基金专责小组咧前日就开会啦，讨论过日后嘅方向啦。小组嘅成员咧系支持基金延续嘅，咁亦都会相关嘅课题摆翻喺扶贫委员会去讨论啦。咁但系最终咧，关爱基金嘅去留啦，同埋扶贫方向咧，都系要由下届政府去决定嘅。 冇错啊，咁啊，即系关爱基金里边咧，头先所讲咧，其实即系达到72亿元咧，个数目其实都唔细。但其实当初我哋睇翻咧，其实个何从之前咧，我哋睇翻2011年成立嘅时候咧，其实政府当初系打算以一个配对形式去做嘅。咁啊，当初系希望话喂，1:1啦。我哋出50亿，咁啊商界出50亿，咁啊比而家个72亿仲多，加埋100亿。但系咧嗰个所谓嘅资金配对嘅成效咧就唔系咁理想，咁啊最终咧就喺商界嗰度咧就只系收到18.2亿啫。咁啊， 其实实收冇咁多添啊，应付咗咁多，实收冇咁多。 咁啊，所以咧就最终咧，即系政府都要即系硬住头皮自己注资啦，咁样。咁好啦，当佢何去何从嘅时候咧，问题嚟啦，即系喺大概10年前度咧嘅配对个成效喺 欠佳的狀況之下，咁嚟緊就嚟用完啦，咁係咪又會向商界嗰邊去再去做配對咧？定還是即係政府撞公帑自己去做咧？咁過往即係基金裏面所用的一些項目的成效又如何？如果有些好的項目真的要得需要延續的時候，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資金去繼續做呢？都有很多的東西需要跟進。 不過我都補充一下，剛才你講到應捐那裡即更正一個小小的資料先。當時呢就是最開初基金是獲得承諾的捐款大約是18億的。但是即頭一兩年其實都收不到那麼多的捐款，因為有一些的捐款就是說用一個分期形式去捐出的。而如果根據2017年的資料咧，佢係真係收到18億嘅，依個就補充翻少少資料。咁但係究竟關愛基金啊，即係大家點睇佢嘅成效咧？下屆政府係咪應該要延續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嘅成員，亦都係扶貧委員會嘅委員啊，李正儀啊，李正儀你好。 李正贤你好， 系 你好， 你好。 如果我睇翻相关嘅报道咧，应该你哋专责小组咧都系支持关爱基金应该要继续留低嘅，系咪啊？ 我自己本人就系同意嘅。 点解咧？你哋睇到即系过去嗰咁多年啊，关爱基金其实起紧一个乜嘢嘅作用咧？ 我自己就覺得咁樣嘅，即係當時咧，我諗關愛基金推出嗰個背景咧，係尤其是最初嗰陣時咧，就係、是、涉及啲所謂 N 無家庭，即係佢哋咧係又唔係公屋居民，又唔係綜援嘅低收入嘅住户，咁佢哋咧就即係一次過一啲嘅生活津貼俾佢哋，咁呢啲非公屋、非綜援嘅低收入住户咧，其實喺呢個關愛基金嘅一啲嘅各種嘅幫助底下咧。其實係的確係有一個嘅成效嘅，咁我自己記得喺啲扶貧委員會嘅一啲嘅資料咧，嗰度嘅數據嘅分享咧，呢啲嘅所謂非恆常嘅呢啲資助咧，其實都係令到嗰個扶貧率咧係稍微有降低嘅，咁所以我自己 係李正儀。个电话嘅线路可能有少少问题，我哋睇下可唔可以请翻李正仪出嚟先。不过亦都补充翻啦，其实关爱基金咧推行咗咁多个项目，当时就话即系要补翻社会上嘅流亡之余啦。咁但系后来咧，佢推出嘅项目咧，亦都相对比较多元化。咁而家咧，关爱基金咧系有20个项目咧，已经系恒常化咗噶啦。咁譬如一啲牵涉到即系学生嘅项目啦，咁同埋另外一个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即系多讲嘅，就系资助一啲咧受惠唔到撒玛利亚基金，但系佢又有经济困难嘅医管局病人咧，去用撒玛利亚基金涵盖嘅药物嘅噃。嗱，继续请翻李正仪出嚟，李正仪你好， 你好， 唔好意思， 系唔紧要，系继续啊，系 系咁呢个即系第一点，我觉得佢当时系真系帮到一啲所谓 M 嘅家庭咧，呢、這个系即系开始当时系一个好广泛嘅报道。咁后嚟咧就即系嗰个嘅资助嘅范围咧就一路扩大啦，包括一啲可能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咧，就一啲系好贵嘅，系一啲俾啲罕见病嘅药物。咁、其实发觉即系好多时呢啲家庭佢哋真系冇法子可以负担嗰啲嘅罕见病嘅药物。咁嗰啲其实个数字就唔系好多嘅啫，即系讲人数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佢哋嚟讲咧就系一个好重要嘅支持啦。咁但系对一啲其他低收入嘅家庭嘅，譬如长者啦、儿童啦、包括佢哋啲数码嘅电视嘅资助啦等等呢啲咧，其实我自己就觉得都系好有意义。咁佢最主要系咩嘢咧？即系因为我自己本来系刚刚退出嚟嘅政府福利协会嘅总干事啦，我自己就睇到咧，就系我哋一啲嘅基层嘅家庭咧，佢哋系有好多社署嘅资助嘅情况底下咧，系有个 service gap 嘅，而关爱基金咧。在某一程度上咧，系提供咗呢一啲嘅 service gap 嘅，咁啊变咗可以帮到佢哋咯。 即系作为一个补漏拾遗嘅功能啦。 某一程度上可以咁讲啦，咁就同埋喺唔同嘅阶段咧，佢都会即系按住委员嘅意见啊，或者社会上面一啲嘅意见咧，佢哋会提出一啲新项目嘅，譬如话长者嘅牙科嘅呢、這个即系津助啦，即系特别系嗰啲嘅叫做咩嘢雙牙啦，咁其實你諗下，如果啲低收入嘅長者，即係甚至呢啲所謂唔係綜援但係低收入嘅長者咧，佢哋基本上咧，如果你要佢用幾萬蚊或者十幾萬要去整嗰啲嘅雙牙嗰啲嘅支出咧，對佢哋嚟講係差唔多係天價，即係唔可能嘅事。咁佢唯有死忍嘅。 咁變咗我諗對即係佢哋嘅健康亦都唔好。咁但係有咗呢啲嘅關愛基金咧，就可以真係幫到呢啲長者。咁因為我自己就覺得佢而家本來做咗59個計劃，有少部分即係有部分咧，亦都已經恆常化咗，可能喺社署啊、喺醫管局啊、喺啲唔同嘅支出嗰度去提供。咁而家我覺得第一值得檢討剩翻落嚟嗰啲嘅項目，即係目前嘅項目係咪都值得恆常化？第二，究竟喺個社會上邊而家即係有啲乜嘢其他嘅 service gap 係即係可以透過一個咁樣靈活嘅方式去做一啲嘅試驗計劃，去提供呢個資助，我覺得都係值得咯。 嗯， 好。啊，李晶怡、麥家俊，咁咧就我其實之前咧，即係我自己其他渠道都認識過嘅關愛基金，的而且確咧，即係亦都有啲好重要嘅成效嘅，尤其是即係喺罕見病嗰度啦。咁嗱，但係當然啦，即係你都知道有一啲地方咧，其實本身可能頭先阿陳燕平講話可能試驗性質，但係可能咧經過依幾年之後咧，可能係需要有一啲項目咧係需要頭先你所講嘅恆常化，或者係其實喺個政府本身裏邊咧，可能有啲局裏邊咧，其實係可以歸入去佢哋個管轄範圍裏邊嘅，咁即係依啲其實你哋有冇討論過就係話，譬如將呢一類，譬如頭先講罕見病入咗去，即係食衞局裏邊啊，係啦，醫管局啊嚇，係啦，咁啊或者係類似嘅情況，你哋會唔會做呢啲事情咧？係啊，或者係另外嘅，即係講緊再長遠啲嘅注資問題啦，就係、是、即係我哋會唔會話 OK 我哋繼續注資，咁但係注資嘅項目咧，希望會再多元化啲，等到有啲咁嘅試驗性質嘅時候，可以再啲推入去喺政府唔同嘅各部門或者商界裏邊去做呢、這個即係跟進工作。 是啊，其實我覺得如果再注資咧，可以再即係如果係部分已經真係歸入咗呢啲唔同局嘅恆常化嘅支出咧，其實可以再將佢更加即係多元化一啲去諗一啲其他一啲嘅需要。咁其實喺個扶貧委員會裏邊咧，個代表性都好闊嘅，我哋都有唔同嘅委員咧，佢哋從即係基層嘅角度去反映佢哋所需要嘅嘢，面對嘅問題，咁我覺得嗰個都係一個幾好嘅討論嚟嘅。我自己都覺得個討論每次都好有效。 咁另外就係講緊嗰個注資嘅問題啦，即係頭先你一開始都講啦，商界注資好似即係比較少啲咁樣。咁即係對你嚟講，其實喺下一屆裏邊咧，即係商界嘅資金配對係咪都扮演一個好重要的角色，定還是其實你覺得啊，都其實政府本身都應該有佢嘅責任咧，即係都應該要注資翻相關啊，72億咁啊，下屆就可能要再高啲啦咁樣。咁點睇咧喺呢方面？ 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佢最早期認捐18億啦，但係而家已經用咗即係係200億啦。如果有一個咁龐大嘅數字叫商界去注資咧，我覺得唔係幾實際嘅。 嗯。 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如果嗰啲嘅項目係經過試驗性質之後又可以恆常化，咁呢個肯定就係可以歸入政策局變咗個恆常支出啦。咁另一方面就係話，如果再一啲試驗其他嘅項目一啲嘅 topic 嘅話咧。咁其實我都覺得依個應該係政府嘅責任，除非咧係某一啲項目咧係可以透過商界佢哋用一啲嘅自負盈虧嘅方式，或者 NGO 自負盈虧嘅方式咧，佢哋可以去營運嗰一啲嘅項目，咁樣嗰啲就即係一個唔同嘅講法啦。但係而家我哋講緊扶貧啊嘛，扶貧咧就係我哋即係點樣係能夠係回應到呢啲貧窮家庭佢哋一啲嘅。個別嘅需要，而個關愛基金我諗個特點咧就係佢比較 tailor-made 一啲，真係佢針對性，即係某一類嘅人士，即係講唔同年齡層嘅人士或者家庭咧，佢哋需要咁用一個試驗嘅性質去做呢樣嘢咧，係嗰個效果係比較好嘅，同埋如果佢唔好嘅，你咪停止咗佢咯，覺得冇需要你咪停止咗佢，又唔會有一個包袱有個責任喺度咯。 好多謝曬你，李正儀 係 嚇關愛基金專責小組嘅成員。咁當然啦，麥家俊真係都要留待下屆政府決定關愛基金係繼續要維持落去啦 嚇。嗯，係啊，即係呢個都重要啊，即係因為好多嘅項目都要俾佢哋去睇睇。 好，時間夾。